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十七集，大战阴阳师下。不远处，一个眼熟的东西被丢在碎石之间，是何玉那个毛茸茸的青松熊背包。冬至跑过去，将书包拿到手，打开一看，那里头果然有朱砂和黄纸。冬至大喜，照何玉教过自己的法子，在上面一笔一画写下明光符。冬至手微微发抖，越想写好就越写不好。 冷香，把大蜘蛛很可怕，和何玉快变成黄花菜了都屏蔽在世界外面。 冬至将书包垫在纸箱，盘腿提笔，心无旁骛。地面还在微微的震荡，洞穴里时不时传来龙吟之声，电闪雷鸣也一直没有停歇。可以想象洞穴里的战况有多激烈。 有龙身和看潮声在，龙师应该一时半会儿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但是藤川葵是个变数，老郑肯定拦不住他。如果对方想要龙师，就会跟龙身他们起冲突。 何玉很着急，但他还是打起精神应付眼前的北池会。 小美女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你们神道教不禁止巫女谈恋爱吧？日本男人全都那么矮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哥哥我呀？ 何玉闪过大蜘蛛吐来的白丝，反手将匕首划向北池会，虽然嬉皮笑脸，但手下却半点也没有留情。 我记得你们日本神官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，该不会巫女就要为你们天照大神奉献一辈子吧？ 就算知道何玉是故意在激怒他，北池会还是没办法淡定。 天照大神是女的？ 哦，那也可以组 CP 呀。 何玉趁对方分神，匕首刺向北池会的左肋。北池会急忙闪避，手中小扇一挥，蜘蛛迅速从何玉背后爬来，高高抬起锋利的鳌肢朝他后背剁下。这时候何玉想要躲开，就只能放弃对北池会的攻击，但这样一来，北池会也会因此解困，反手围攻。而何玉胸口已经疼到无法忽视的地步，他怀疑自己下一刻就会吐血倒地，根本不可能再一鼓作气拦截北池会。 小日本娘们实在太狠毒了，我只想拦人，他却想要我的命啊。 何玉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背后的蜘蛛鳌肢携着腥风扑鼻而来。就在这时，北池会挥扇的动作莫名微微一滞，正是这一停顿，大蜘蛛也跟着晃动，身形变得模糊。何玉持匕首送住他的身体，北池会吃痛踢向何玉，何玉往后避开，踉跄两步倒在地上。他哈哈大笑，对冬至竖起大拇指。 干得好。 刚才千钧一发，冬至想要跑过去救何玉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急中生智，将写好的明光符折成三角形，跟两块巴掌大的石头绑在一起，接连砸向北池会。有了符箓的加持，石头果然突破北池会的结界防护，直接砸在他身上，给何玉争取了时间。北池会一口血喷出来，弑神大蜘蛛瞬间化为白雾，消散于无形。他操纵着两只弑神本来就很吃力，还要在周身设下护身结界，等于把灵力全部发挥消耗殆尽。此刻倒在地上，看上去居然有点沧桑。冬至跑过来扶起何玉。 你没事吧？ 本来是有事儿的，看见这娘们比我还惨，瞬间我就治愈了。 北池会怨毒地瞪着他们俩。 老师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说狠话谁不会啊？日本政府想把你们要回去，就等着求爷爷告奶奶吧。 惠子小姐，您没事吧？ 冲锋衣男跑了过来，看见北池慧的样子，就想对何玉动手。 嗯，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，你两个主子也跑不了。 何玉冷笑，瘫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北池慧喝住冲锋衣男：“ 住手！老师还在里面，你快进去看看。” 话音方落，地面一阵剧烈摇晃，咆哮声自洞穴里传出，震得所有人耳膜生疼，脸色发白。冬至想象中的龙吟应该是悠长清亮，像鸟鸣一样曼妙，还多几分厚重，但现实没有那么美好。真正的龙吟比虎啸更为低沉，但音波更强，传得更远，每次都会让人心头震颤，有种不由自主跪拜臣服的冲动。正当冲锋衣男想要冲进去时，洞穴上的石块纷纷往下掉落，伴随着又一声的咆哮，整个洞穴竟然坍塌下来。 老师！ 北池慧大惊，挣扎着想要爬起来。 啊，糟了，龙师要出来，快把我的背包拿来，我要布个符阵，你来帮我。 冬至手忙脚乱地把黄纸朱砂给何玉，结果何玉刚提笔就呕出了一口血，吓得冬至一大跳。轰然作响中，洞穴已经完全坍塌。 藤川先生！ 冲锋衣男急得大喊，仿佛为了回应他，洞穴倒塌的一瞬间，几道人影飞窜出来。藤川葵坐在雪狼身上被载出来，但雪狼身上血迹斑斑，形状颓废，虽然速度不减，但眼看就要形体消散的模样。藤川葵也没好到哪儿去，身上的衣服也有破损，伤痕同样不少。老郑则是被龙身半拖半拽带出来的，他手里的鞭子已经断了一截，人看上去比藤川葵还要凄惨。情况最好的要数龙身了，衣服几乎完好，脸上也没什么伤口。他眉头紧锁，手里还握着一把黑色长剑，虽然时机不大对，但冬至依旧免不了心跳漏掉了半拍，不合时宜的被酥了一下。好景不长，废墟像流沙一般往四周倾塌，似有什么庞然大物在下面挣扎翻滚。没等龙身几人退开足够的安全距离，怪物咆哮着破土而出，硕大的头颅从废墟中冒出来，嘶吼狂怒与云雷遥遥呼应，似有引动天地阴阳之威。怪物身上没有皮肉，只有白骨，众人定睛一看，才发现它竟是一头古龙，双目部位却镶着两团幽幽红火，随着脖梗四处转动，毫无想象中的真龙威严，却是说不出的诡谲恐怖。 这就是龙师。 面对如此怪物，不说冬至，连刚才凶悍的冲锋衣男也不敢贸然往前半步。 本来已经长眠地下了，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冒烟的，以惊血冤魂来祭龙，引动他横死后残留躯体的怨气。你知道化龙点睛吗？他眼睛里那两团火，其实就是催生龙骨复活的血魂怨灵。 那只要毁掉两团火，就能镇压他了。 唉，难呀。 古龙的下半身还被压在废墟之中，他怒吼翻腾着，竭力想要脱困而出，但龙身却不能让他得逞。黑色长剑在他手中微微一震，发出低沉鸣响。龙身足下发力，奔向古龙，视线落在他生前长着逆鳞的位置。龙虽已死，残魂对生前保留着相当的记忆，原本生长逆鳞的地方自然没有逆鳞，但如果被刺中，龙师依旧会感到痛苦。在龙身意图袭击古龙的同时，另一个人也动了。藤川葵不想对付古龙，他想拦住龙身。一得到古龙的消息，他就立马动身，带着弟子千里迢迢从日本过来，甚至不惜动用麻生财团的能量，通过特殊渠道避开中国有关部门的眼线，悄然来到长白山，为的就是将这条古龙收为世神。到那时，他在日本阴阳道的实力和地位就会上升一大截，成为真正国宝级的阴阳师。打着这个主意，哪怕是得罪龙身和他背后的特管局，藤川葵今天也一定要将古龙收入囊中。他手腕一翻，手中多出三张符箓，藤川葵口中默念符咒， 将三张符朝龙身掷去，轻飘飘的符文在半空就燃起来，化作三个小火球，流星般滑向龙身。中途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了一只大黄猫，一口将三个火球全吞进嘴巴，稳稳落地，喵了一声，露出嘲讽的眼神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